Thank you. 迎继续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接下来和你分享的是小号演奏家哈登伯格演奏的古典音乐小品，曲目有斯拉夫幻想曲、在海滩上、断奏的霍拉舞曲、无词歌、蜜蜂的婚礼等，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今天的 CT 博览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